天，你和我那个山丘，太阳它唱着那一年的歌，那样的快乐那么足够，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。

家乡天，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，幸福的歌声传遍四 迎着晨露，居无宿，到一。

课的时候，自己的脸孔还在想，那个球怎么老是投不中？最后十分钟，大家开始倒数比赛，谁先冲到福利社？ 怎么听的回忆总是出现在我想起之后，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？怎么冲过如此念旧的尽头，在离开之后，场景仍无画面时空。 想那么多，反正选不上我。身上上白色的发箍还没融化的时候，悄悄跟着他背后，希望了上帝保佑。劝自己别再孬种，买三年前早把布，把爸爸爸爸爸布也该送到他手中。上山压西里后，早餐从来没吃过，隔壁巷子的女孩已经出发，在晚点就来不及接送，经过警察身材升级过后。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？怎么冲过如此念旧的尽头，在离开之后，伤心人物画面时空都还没变过？从前怎么拒绝往事间留在相见，时间画面不断重叠。闹屁呀你！ 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，